详情请咨询665000。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Just to get you and give you a whipping. Well, I believe I was right when I said you were wrong. You didn't like the sound of that. Now did ya? 说实话呢，我还是非常理解小朋友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看动画片的，因为呢，在我上学的时候呢，我就在思考，为什么像动画片这么好看的东西，爸爸妈妈却不喜欢呢？他们实在是太无趣了。那么现在呢，才深刻的体会到父母陪孩子们看动画片的一种真实的心情哈。所以呢，各位大朋友们，又是全新的一天开始了，不要叹气，不要皱眉，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此时此刻，把你们的心情全部交给我吧。 天一样怎么办？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怎么办？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伤心里真正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坚壁找不到，天天跳跳天天跳跳，上课又迟到， 说呢，老人们呢永远是不会理解我们的，年代不同，思维不同。以前呢是孩子们不懂父母的心，现在呢是父母不懂孩子们的心了。特别想置身事外，可是呢谁又能逃脱得掉呢？我们呢都像小孩一样，不闹呢是因为依赖，礼貌呢是因为陌生，生气呢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怕自己是多余的。虽然呢岁月磨平了我们的棱角，但是内心住着的那个小孩还是不想长大。虽说一生不喜欢与人抢，但是该得到的也不会让哦。能量音乐下一首歌为你推荐来自凡凡带过我们的做自己的英雄，听听看吧。 简单有时会与众不同，拥有一颗平凡而真实的梦，就拥有一整片天空。我决定每天随身携带笑容，只需要做感动自己最有用。闭上眼追着海风，世界因为有我变得不最美的梦，无限依旧天马行空， 什么都不懂，可是简单有时会与众不同，拥有一颗平凡而真实的梦，就拥有一整片天空。我决定每天随身携带笑容，只需要做感动自己最有用。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感谢大家的一直聆听。我们说啊，以后呢，别人过生日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只唱 Happy Birthday 这句话重复来重复去的没意思的话呢，那你可以选择换唱这首歌曲，那就是来自尤克里林的 Just For You。 当时的他们呢还是白衣飘飘的少年，而且你也是当时的少年呢，可以说是志满天啊，就这样无忧无虑的高歌着，似乎是永远都不会老去的。听听看吧，Just For You， 来自尤克里林。 每年深秋我总要说 Happy Birthday， 祝福你和这首歌 Just For You。这是为你写的歌，在我们不再是恋人的多年以后，我试着回忆已泛黄的你，什么原因叫我离你而去，往事却不复记忆。对我来说总有些心机，虽然虚无的我并不想拥有什么，就让我停留， 在将一首歌尤克里林带给我们的 Just For You， 让我们回想起了很多很多自己青春年少的故事啊。没错，如今呢，我们听到很多年前熟悉的旋律呢，我们会不禁的感慨一下，曾经听起来懵懵懂懂的歌词呢，现在反而有了感同身受，也开始对号入座了。没错，昨天的事呢交给岁月去处理，明天的事呢留给时间去证明，而今天呢就是要牢牢的抓住，让今天的自己胜过昨天的自己。下面一首歌为你推荐，来自蔡淳佳带给我们的 Yesterday， 听听看吧。 Yesterday 很模糊，那时梦很美，有个他会让我想飞。 Saturday 听着风，傍晚的海水，沙滩上看落日的我，也许还有人爱我，可惜是我没了梦，我也不太 是当我看到手心的人，我才知道你心在变。如果这爱意对你是种保护，你不必勉强你的心，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的照顾，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说走就走，回头，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不要回首，不必点头，答应我你不会忘流泪，说走就走，绝不回头，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不要回首，再看一眼你纯真的容颜，我悄悄把心放在你床边，这是我们最后一面。如果这爱意对你是一种保护，你不必勉强你的心，因为我

而本次的剧本朗读是在导演唐烨的指导下，北京人艺的新一批青年演员用朗读的形式触摸经典，向经典致敬。大型民族歌剧《英雄》日前在新清华学堂上演，妙伯英和孟雄这对可歌可泣的英雄夫妻的故事打动了观众，也拉开了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的序幕。英雄以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妙伯英和丈夫何孟雄两人的名字命名，让两人的相识、入党、亲历二七大罢工与反革命政变乃至入狱就义等情节串联，呈现在歌剧舞台。全剧的音乐融入了湘东民歌和花鼓戏元素，带有鲜明的湖南风味。立陶宛 OKT 剧院话剧《海鸥》将于本月14号到17号登陆首都剧场。质朴简洁的舞台和演员扎实精湛的演技，使海鸥在2017乌镇戏剧节的首次亮相就收获一致赞誉。本剧导演奥斯卡·科尔苏诺夫善于运用传统方式排演现代剧本，从中传递普世价值和永恒的意义。相信他和契科夫的作品《海鸥》也一定能迸发出许多火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部地区的东二环东40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三环亮马桥到京广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Power Music. 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隐隐闪烁的光，分辨着方向，直觉在导航，要前进还是退让。想变得强壮，不怕孤单，免疫悲伤，想保存倔强，燃烧的心加速滚烫，那又怎样？保持着微笑的模样，嘴角关心上扬，那又怎样？为什么要一模一样？谢绝模仿， 有一点嚣张，有一点疯狂，勇敢的天。 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隐隐闪烁的光，分辨着方向，直觉在导航，要前进还是退让，想变得强壮，不怕孤单，免疫悲伤，想保存倔强，燃烧后的心加速滚烫，那又怎样？保持着微笑的模样，嘴角关心上扬，那又怎样？为什么要一模一样？谢绝模 世界的形状是不是想象在隐隐闪烁的光，分辨着方向，直觉在导航，要前进无法阻挡。 嘴角惯性上扬，那又怎样？为什么要一模一样呢？拒绝模仿。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许魏洲带过我们的《那又怎样》，诠释出了少年拒绝千篇一律，年轻就是要张扬和个性，在做自己的路上不怕跌倒受伤的人生态度。没错，即将23岁的许魏洲呢，有和普通少年一样的迷茫和不安，通过这首《那又怎样》呢，分享了成长的感悟和战胜挫折的决心。要一点嚣张，要一点疯狂，这才是青春真正的模样啊。那我想呢，所谓青春呢，就是尚未得到某种东西的一种状态吧，就是渴望的一种状态，憧憬的一种状态，也是具有更多可能性的一种状态。他们眼前展现着人生广袤的原野和恐惧，尽管他们还一无所有，但他们偶尔也会在幻想之中拥有一种拥有一切的感觉，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OK， 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我们下面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要推荐给大家了，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房东的猫推出了全新单曲《独一》，这里的独一就是独一无二中的独一，跟房东的猫以往的简约民谣风不同，这次的编曲采用了乐队编配，中间还穿插了弦乐，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至于歌曲想要表达的东西，大概就是歌词里的那句感情的事，感情用事才无敌，即使求而不得，快乐依旧可期，因为有些喜欢跟冲动无关，而是无可代替。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房东的猫》独一。 早已有你，我不能自已，这痴情闲来无事，却有洪荒之力，命里必定无你，快乐依旧可知。事情毫无头绪，任性而无力，连梦里都住你，这生死真谁赢，是和漫长分秒钟我看不见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生活呢或者是工作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人或事儿。此时呢，我们不仅要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还要会调节自己的心情，因为所有的事情真的只能靠我们自己哦。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heryl Crow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 Easy， 简单又浪漫的小清新，感觉呢颇有心心相印的感觉啊。午后阳光般的慵懒和温馨就在这首歌曲当中，所以呢我们来好好听听看吧。上班很简单，就是生活很困难，很多人呢都会有体面的工作，但是并没有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呢让我们彼此都简单一点。每天呢要面对的工作说起来呢并不是轰轰烈烈，因为呢不是身在其中。当你真的会感同身受的时候呢，我想你会知道平平淡淡才会更久一些，你明白了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能量音乐了，一个小时，希望我们的满满的音乐正能量能够感染到你哦。我是春辉，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哦，拜拜。 有谁